静修哲要报恩谈。1990年7月15至7月17日于北京莲社。摘要介绍罪物。 静修哲要，一名五念简货，下莲居老居士住。正宗一法，依行难信，非探教海，莫窥尊崖。虽化严，以十愿为归，天亲以五念为门，而没法浅学，未易具入也。必须熟读大经，方能略明纲要。然而今之修正业者，大率谨持小本，于小本谨持秦译，能持唐译，且重大经者，殊不易睹。此其所以号称集正者多，而具深信切愿者少。信愿未深，而欲得真实受用，不亦难乎？更神之岁，病中发愿，经集经文，附以祖义，作为简货，比受初记。若自他感应于三业之间，豁赞官员向于一礼之际，妄想不易成隙，而正念自得现前，虽时记少，收效良多。是以复印以来，以力四版，受持获益，先后相望，节时省力，行者清便，果能除民混心，久习纯熟，则于圣修不易，景致一如之理，不待研讨，自生信解。再读大经，于净土法门，有如顺水行舟，扬帆敬道矣。但每条均系经文法语，万物滑口率意，自道轻慢，务以诚敬虔恭，如近慈光，方合天亲菩萨四修五念之旨，自能获物益于潜移默运中。如言简略，则有大经五念仪，行将脱稿，请益诸方也。释界联合普遍祈祷法会圆满之期，免循同修善信之请，略提数语，用至缘起云。正宗学人运城下莲居，至于燕京御炉欢喜念佛斋。 我哋先唔好急住开始，先讲几句闲话，时间系合适嘅，而唔系大家提早嚟咗。我哋要争取上午比较凉快啲，如果你哋唔觉得赶，赶得切嘅话，九点钟开始得唔得？我哋九点钟能够做到开始讲，时间可以稍为超过一啲，因为呢个系个机会，确实系好难得，但系亦都唔好搞到大家太攰，所以我哋尽量争取。总之，这个是一个好殊胜的缘，这个是意外增加的一项，所以难得。这个是应大家要求，好多方面都提出想听一听下面这个录音，这样今日我们就实现了，是一个好特殊的恩缘。现在我们就开始。 正修哲要，一名五念简货。 正修哲要是先师下莲居老居士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著作。一个真实的修行，有成就的人，所以他所写的东西，所讲出来的东西，不同于一般人。我们在研究正文之前，先看一下序。前头这个序文，一开始的一篇就是序。这个静修摘要亦叫做五念简课。天亲菩萨是五念法门。静修摘要里头亦就是天亲菩萨的五念法门。所以亦就称为五念法门的一个简单的功课。这个有两个名字。而家我嚟向大家汇报呢个内容，呢、这个亦系第三次啦。总之，元英法师讲《楞严经》讲咗一百几次，佢每讲一次都有新嘅体会、新嘅进步。佛法就系如此啊！咁我呢个第三次同前两次一比。因为这个还是个旧版本，里头也有些记录，这个一比之下，觉得旧的里头上一次讲得好不足够，认识好不够，所以就感佛之恩。现在我们今日讲的将来要用的名称就是静修摘要报恩谈，这些讲话是因为知道有恩、感恩、报恩这样来讲的。这个序里头，我们不是全部将这个序通通这样介绍完，我们选择它重要的部分。 正宗一法，意行难信，非探教海，莫窥尊崖。 呢一上嚟佢就讲啦，正宗一法，意行难信，非探教海，莫窥尊崖。净土法门系意行难信之法，系难信，所以虽然系意行，亦系难信。佛的教法称为教海，好似汪洋大海，不知边际。要入大海，唔系喺岸边睇下企下，你唔系亲自去到教海里面去探讨，唔系深探教海嘅人，你唔知道佛法，唔知道点样能够可以入，可以到。佢嘅边有几广大，无边啊，呢种就唔知道啦。 虽化严以十愿为归，天亲以五念为门，而没法浅学，未易具入也。 化严经十大愿王，度归极乐，指明了大家的归宿。你要学教到最高峰，就是花严经。花严经最后就是十大愿王，度归极乐。所以净空法师一直到处讲经，讲到后来，讲到花严，讲到这个地方，他就归净土了。最高的经典是花严，但是花严最后最后就是十大愿王，都劝众生一起往生极乐世界。而家净空法师就是一个例子，就是从这个十大愿王亦都把他度归极乐了。指导得他就是这样，从教海里面 佢亦讲呢个教海算沙好难得出嚟啊！你净系研究教，喺教海算沙，喺大教海里边去算有几多沙，你系算唔清楚嘅，唔知道归宿。虽然花严系有指明咗归宿，嗰、那个天亲菩萨亦以五念作为法门，五念就系、是、一系礼拜，二系赞叹，三系法缘，四系观察，五系回向。凡系能够修呢五念嘅，必定往生。天亲菩萨以呢个五念作为门，一个指咗归宿，一个指咗门，有门就可以入，将门讲咗俾大家听啦。但系末法浅学，而家到咗末法啦，佛灭道已经系两千几年啦。按真正嘅佛历嚟计算系三千年啦。而家大家所惯常讲嘅是两千几多百年，那个是按印度的贝叶经文那个点数出来的，他一年集结一次，点一个点，数啲点，数出两千五百几个。但是印度沦为殖民地，外国统治，经过好多好多战乱，你吞咗我，我吞咗你，系唔系每年都能够点呢啲点呢？唔一定啊。呢、这个点咗个点嘅嗰一部分，系唔系有损失，亦都唔一定。所以佢呢个好似系好证据确凿，实际上系有好大嘅问号。咁中国呢个三千几年，是怎样来的呢？中国汉朝的时候，佛法就传了来了。我们将当时的年代一结合，结合中国在佛出世的时候是我们周朝的什么什么年。中国用天干地支甲子丙丁这样排下来，永远无错，自古以来就无错。那个时候结合是啱的，到而家亦应该仲是啱的。所以在中国那个时候结合出佛的出世到而家是三千年了。大家流行是两千五百几年，这个是根据那个贝叶经文上所点的点，过去集结的，后来就是再将它翻一翻，晒一晒，作为一次工作，点个点，一年一次，那个是数这个点数出的结果。所以现在是到了末法了，正法佛在世五百年，正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。因此好多人讲法就要完了，法唔会完了，啱啱过咗一千几年，后头仲有八千几年，但系到咗末法，我哋呢个劫系减劫，众生嘅根气越嚟越差，呢、这个时代系末法。而你本人又是个浅学，所学的好浅，你仲是不容易进入这个法门。原来有好多自称为净土宗，甚至于是法师，实际上亦都是没有深入。 必须熟读大经，方能略明纲要。 怎样才能够深入呢？必须熟读大经。而家嘅法师有几位系熟读大经嘅？ 好少啊，好稀有啊。所以净空法师喺呢方面我哋好赞叹，并唔多。佢系带咗个头，熟读大经而且畅道，必须熟读大经方能略明纲要，你先能够略略咁样明白一啲净土法门嘅纲要。佢嘅纲领，佢重要之点嘅所在，知道咗纲要先能够理解全部嘅奥义。熟读大经只系略明啊。 然而今之修正业者，大率仅持小本，于小本仅持巡译，能持唐译，且仲大经者，殊不易睹。 但系而家修正业嘅人点样呢？大率仅持小本，一般只系知道念阿弥陀经，唔知道念无量寿经。于小本呢？呢、这个小本里头只重巡译。而家大家所念嘅系鸠摩罗什翻译嘅，称为巡译。嗰、那个时候南北分，鸠摩罗什喺北边，佢叫姚秦，国号秦，唔系秦始皇嗰个秦，六朝时候嘅秦，姚秦读嘅秦译就系鸠摩罗什所翻译嘅版本。大本唔念，只系念小本，而小本只念鸠摩罗什翻译嘅呢一个版本。而家不但大家唔知道念，连名字都唔知道，唔知道仲有玄奘法师翻译嘅阿弥陀经。玄奘大师佢好聪明，佢从印度翻嚟之后带咗好多经，基本上凡系佢事先知道鸠摩罗什已经翻译嘅，佢就唔再翻，但系有两部经佢已经知道啦，佢又翻咗啦。一部系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玄奘大师翻译嘅，称为《能断金刚经》。仲有就系《阿弥陀经》，佢又翻译啦。所以佢要翻译的话，就是讲他所翻译的版本里头有重要的补充。但是而家大家关于阿弥陀经修净土的人，只知道念鸠摩罗什这一个版本，而不知道玄奘这一个版本。所以而家在净业里头，不单单是持巡译，而且能够持诵唐译，能够持诵玄奘翻译的这个版本，而且诵念大经的，殊不易睹啊，好不容易看到啊。不但夏老师当时，现在也都好难看到。现在净空法师重视夏老师的汇集本无量寿经，但是对于这个唐译，对于夏老师的汇集本，注指阿弥陀经秦唐两译汇集本，他现在仲没有十分的重视，当然他都把他列在五经读本里头了，所以这个就是好唔容易遇到。 此其所以号称集证者多，而具深信切缘者少。信缘未深，而欲得真实受用，不亦难乎？ 此其所以号称集证者多，睇起嚟 讲起来，所谓修正的人好多，而真正做到心信切愿者少。所以修正土就是要有深的信心，有切的愿力。你有深信切愿，就决定往生。而家修正业者号称是净土中的人，但是真正能够深信，能够恳切迫切这样发愿的人好少。信愿不深，而想要得真实受用，不亦难苦？这就难了。所以藕益大师讲，能否往生就决定于信愿。你念得再好，冇信愿是不能够往生的。你而家理解得太少，冇能够发起真正如实的信徒愿，这个就好难了。 庚辰之岁，病中发愿，经集经文，附以祖义，作为简课，比受初机。 在庚辰那一年，在病中就发愿。这个是夏老师他自己发了一个很大的愿，要很恭敬的来集结一些各种经里头的文句，附以祖义。这个就是夏老师这个净土宗的特殊不同之处。就连同印光法师亦都有所不同。附以祖义，将祖师的义亦都结合入来了。所以而家大家都是讲，你哋一念净土，边个一搞涉就唔守本分，就系唔专心。呢个亦有必要，因为末法众生根气系差，你一门仲学唔好，再多加一门就系更加学唔好啦。但系绝对唔系唔俾学净土嘅人碰一碰涉众。咁就唔会有人有禅有净土啦。咁冇人有禅有净土，就冇大觉苦啦。所以有禅有净土，犹如大觉苦。因此夏老师呢啲就系我哋要注意嘅地方。喺各种大家都有讲法，都有原则。我哋对于印光法师冇一啲轻慢之意，但呢一点同夏老师相比，两个人有啲唔同。但系印光法师本人对于禅仲系好理解嘅，尤其系佢对于藕益大师嘅赞叹，佢话嗰个就系佛再做呢个注解嘅，亦都唔能够超过藕益啊！呢个系大修行人嘅话，所以系大祖师嘅话，我哋好尊敬、好赞叹。但系对于禅呢一方面讲，根据夏老师嘅态度，呢度有一啲出入。夏老师就明白咁讲，我呢里头一方面根据经典，一方面将祖师禅宗嘅呢一啲风俗、一啲精神融汇喺埋一齐啦。祖师义，禅宗问乜嘢系祖师义，乜嘢系西来义？呢、这个祖师义、西来义，亦就喺呢个净修节要里面。所以我哋读净修节要，唔单止净系理解咗净土中各种经典嘅好多精华，而且禅宗嘅祖师义亦喺里头， 因为集结的时候就结合了祖师仪。这一点是大家好应该留心 的。若自他感应于三业之间，豁赞观缘向于一礼之际，妄想不易成隙，而正念自得现前。 这样作为一个简单的课，总共就32拜，好简单，冇几多篇。呢、这个利益错机，让错机有得收。呢、这、一个简课嘅内容系点样嘅呢？若自他感应于三业之间，我哋修行就系要感应，感应就系我系自，佛系他。呢、这个自同他就有咗感应，就系最好嘅事情。点样能够得到感应呢？我哋嘅身口意，呢、这个系我哋造业嘅，称为三业。人就系喺呢个身口意三个业里头，但系就系喺呢三业里头，我哋能够达到自他感应。你个身喺度礼拜系身业，口喺度念仲系口业，意喺度念经文，安住喺经文嘅奥义之中。你嘅身口意以呢个为能感，你就能够得到感应，得到佛嘅加披。括就系包括，括赞观缘向于一礼之际，呢、这个就系五念法门。五念法门系赞叹观察法愿回向礼拜，所以赞观愿向，将赞叹观察法愿回向都喺呢一拜里头。你就系要叩呢一个头，但系喺之前，你就有一心观礼，就观啦。然后呢里头有赞叹嘅说话，法愿亦喺里头，回向亦喺里头，所以世亲菩萨就讲呢个五念嘅法门，就系、是、融汇喺呢个修持里头，所以称为五念简课。咁样做嘅话，妄想不易成隙，妄想揾唔到机会，唔能够转空子，你冇机会俾佢，因为你都一件事接住一件事，呢、这个头扣完咗啦，下面又一心观礼啦。呢度嘅文句同文句都好紧凑，底下扣完之后，你又系念佛。念佛中仲有三清南无阿弥陀佛啦，起身又念，嗰、那个妄想冇机会，佢冇空子可转，唔能够成隙而入，而正念自得现前，妄想唔能够成隙而入，你正念就自然现前嘛。这个就是几咁直接了当。 虽时既少，收效良多。是以复印以来，以力四版，受持获益，先后相望，节时省力，行者清便。 虽时既少，收效良多。呢32拜一阵间就做完啦，时间好少，而收效系非常非常多。同其他嘅相比，先后相望，节时省力，又节省时间，又省精力。而家大家都忙啊，都紧张，就系、是、出家人都唔得闲，有啲出家人比我哋仲忙啊。佢嘅庙做咗旅游点啦，佢一早上起身呢，就系将个庙打扫得干净， 然后就嚟咗游客啦，就系、是、香烟头啦、包糖嘅纸啦。呢日呢个扫把咧就扫啊扫啊咁样，佢话仲点样去用功啊？腰酸脚痛啊，点样喐都喐唔到，大家就系忙啊。所以有人想出家，我话你而家去边度出家？而家就系在家，亦系有各种各样嘅嘢都喺度忙。美国系中年人嘅战场。都是在这里斗，在这里争，在这里竞争。所以要专门修持是很难。所以就要有这样的法门。简单扼要。效果很高。我们讲效率。高效率。花的时间少。效果大，就是效率高。我哋要谋求高效率嘅法门，行者都清辩，所以前前后后有好多人修，好多人一直修到九十几岁。我睇见一个人，佢仲喺马路上一边修一边念，佢从嚟唔坐车，几十里路都系行嘅。佢喺路上一边行一边就修呢、这个。佢当然唔能够叩头，就心里面观想我喺度叩头。 果能随文运心，九集纯熟，则于圣修不易，景致一如之理，不待研讨，自生信解。再读大经，于净土法门，有如顺水行舟，扬帆敬道矣。 咁样嘅话，果能随文运心。你随住呢个文，你就系心喺呢度随住佢。你心嘅运转同静修摘要里头嘅文系一致。九集纯熟，纯熟咗之后，你就对于圣修不易，景致一如嘅道理，唔使去研究。亦都自然就能够生到信解。圣修不易，景致一如。呢两句话而家唔讲，等到以后要讲。喺呢个文章里头呢、这个好重要。你嘅本性同你而家嘅修持，你本性就系佛。你而家修持就是你在这里做三十二拜，你这个修持和你的本性是一件事情。境和智，你这个境界和观想极乐世界种种的境界和金刚的智慧不是两样的。所以有人就说啊，金刚经和阿弥陀经有矛盾。金刚经是一切有相都是虚妄。你睇嗰个阿弥陀经，同我哋讲又系黄金为地，又系呢、这个又系嗰、那个，全部系有相。呢两个经有矛盾。呢两个经并唔矛盾啊，系你读嘅人矛盾。景同智系一如。景就是字，这些道理我们在里头都要发挥。这样这个时候再读大经，于净土法门，有如顺水行舟，扬帆敬道矣。你就是在这里顺水撑船，会顺风，帆也都吹起来了，直接就渡过去了。 但每条均是经文法语，万物滑口率意，自道轻慢，务以成经虔功，如近慈光，方合天亲菩萨四修五念之子， 自能获物益于潜移默运中。如言简略，则有大经五念仪，行将脱稿，请益诸方也。释界联合普遍祈祷法会圆满之期，免循同修善信之请，略提数语，用至缘起云。 呢底下就唔多讲啦，底下再交代一下，话呢里头每一条每一条都系经文，唔好大意，恭恭敬敬咁。天亲菩萨四修五念，五念我哋讲过啦，仲有四修。四修嘅意思就系、是、一个系恭敬修，我哋要好恭敬净土法门，恭敬阿弥陀佛同一切圣众。第二系无余修，你称咗阿弥陀佛嘅名号，就专念阿弥陀名号，亦就系同经中呢啲如来圣众嘅名号，唔去参杂其他嘅，就系、是、无余修。无间修就系、是、正念相继，冇间断。长时修就系、是、以不命为期，我呢一生一直到我命终啦，我先算念完，呢、这个叫四修。五念刚才讲过有五种，呢、这个系天亲菩萨所主张嘅要四修五念，咁样呢四修五念自然就获得物益啦。底下呢唔讲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主要嘅。我哋亦从呢里头知道，要修正业呢里头要知道读无量寿经，要知道夏老师汇集嘅阿弥陀经种种嘅。呢里头最简易嘅就系净修摘要。所以我哋今日就开始，大家一齐嚟共同研究呢个内容。